然后这个依法律行为而争之债，像情况甲乙三级业以后去行为争之债啊。希望说今天下午可以把这本讲完，然后不知道可不可以赶上这个进度，因为只剩下一堂嘛。那另外一堂就是就要讲清楚继承的相关的问题了。所以其实今天我希望目标可以把这堂就是这个讲一讲完，就可能之后的这个进度会比较赶一点。好，来，因为跳跃行为分支在这一块，其实简单来讲就讲一条，就是讲跳跃行为的关于它的一个实质要件，执行跳跃行为的分支效力，然后说这个部分的话，它这个准确法上如何做选择哦。那其实这个地方其实会考的会比较就是比较复杂一点啊，也就是说当一个讲啊，可能在A 国呢，例如说甲是 B 国人，啊，他可能在 A 国呢签发一张票据给乙，他将票据之后呢，你可以知道说票据的法律关系本来就是它会有一个原因关系，好，然后会有一个票据关系，好，所以如果考到票据法律行为分支在的时候呢，好，比如说呢。就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它可以考得比较复杂，就是它在原因关系这一段，它也可以出问题嘛。然后在票据关系这一段，它也可以发生争议而有这个选法之纠纷啊。那关于原因关系这一段，其实简单来讲呢，总之通常讲是一个契约关系嘛。比如说甲因为己不呢，买卖价金给你，然后签发一张票据给你。哦，还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个原因关系的部分一样，都按照20条去做一个处理哦。那这边处理的话呢，其实是刚刚我们20条的这个定件体性来讲原因关系这个部分有分为要件跟效力的部分嘛。那要件的上面的话，就看说它是情绪要件还是实质要件，情绪要件按照16条的方式。实质要件的话，看到它涉及到是什么，就是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话呢，还有这个，如果这个人他是属于法人的话呢，还有按照就是第9条、第10条14条处理的问题嘛，剩下实质要件才在20条以下做处理。好，那你刚才讲跳就是在法律行为的分支债，关于切权分支债有这样做区分，那跳具关系里面有没有这样做区分？其实也有嘛，跳具关系里面讲的是跳具行为，它也有分为。实质，它有分为要件跟效力的问题啊。那如果是要件的话，就分为，那它的方式就是形式要件怎么做，实质要件怎么做。好，方式呢，刚才在上课的时候已经都会提到过了，就方式行为之方式这一块呢，好，类推适用。21条的3项，也就是行为立法。好，为什么是用行为立法呢？最主要理由是因为你这个票据行为是在当地而做成的嘛。那各国关于票据行为规定的应记载之事项为何？好，规定是不同的。好，所以既然你是在当地所做成的时候，你就要尊重当地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合一行为立法。好，所以这个地方它可以叫做场所支配行为原则，在票据行为之方式这个部分应该要这样子绝对的予以适用。但实质要件也是一样啊，实质要件也会遇到的，像是行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行为能力。好，以及如果是法人的话，法人的代表有没有为这个票据行为的这样子的一个权限？那这是个最后的其他的实质要件。前面一样，权利能力再回去看第9条，行为能力去看第10条。法人有没有为代，就是法人的代表呢，有没有权，代表机关有权为法人的隐匿签发这个票据，也是一样回去看这个法人内部事项，这就是14条来做处理。剩下的才是这些其他实质要件呢。才按照21条来做一个处理，那效力的话呢，就回到21条，好，也是去适用21条，好，再来可以看一下21条讲义31页这个部分，好，31页第21条第一项，他说法律行为发生票据上权利者，好，所以讲的就是一个票据的一个法律关系，好，其成立跟效力依当事人意思定其应适用之法律。 所以你讲的成立呢，讲的是针对于这个其余这个实质要件。好，那下列的部分的话，那是他们的请求票款的这个给付啊，或行使追索权等等的。好，这个就属于下列部分，也是回到二十一条。那在二十一条还说应当正应时定期应适用之法律哦，这个其实在旧法是要有个争点啊，就是你可以知道票据行为的性质为何啊？票据行为这个性质应该采取是单独行为的发行说嘛？啊、哦，它可以其实是一个单独行为。那如果是单独行为的话，我们所谓当事人的意思应该指什么？应该是指发票人在票据上单方记载指定应适用的法律嘛？那请问一下，这种单独行为的这种概念里面，所谓的单方指定准据法，符不符合当事人意思主原则？认为这个是属于当事人的意思，然后可以按单方指定的准据法来决定这张票据的法律关系。好，这个其实是有受到旧法实在是受到争议的。好，就是你可以知道说，票据一定是发票人单方签发，那发票人单方签发的时候，他肯定来说，本张票据呢是受A 国法律管法律所支配。再有说，这张票据法律关系是他单方指定应该适用 A 国法律，那这样算不算当事人意思主原则？那目前呢，从新法我们刚才看到二十条，二十一条以下你就看出来，他说呢，其成立跟效力依当事人的意思，依定情应适用之法律，很明显的啊，他肯认单方指定的这样准据法呢，也符合当事人的意思，好、哦。所以呢，所谓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那个意思啊，除了指当事人双方合意之外，单方指定意思也包含在内嘛。例如说你是契约行为的话，那我们所谓当事人意思讲的就是双方的合意嘛。那如果你是单方的意思单独行为的话，我们所谓当事人意思就是他单方指定准据法的意思啊。好，所以这样子不管是契约行为或是单独行为，都有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的适用。好，就是这个新法通过之后的这个纠纷呢，就已经这个争议其实就等于弭平了啦，这部分已经名闻真谛了。好，然后再来呢，请你看一下这个二十一条的二项。好，如果今天当事人无名字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发票人他在签发这张好涉外票据时，他就没有签，就是没有指定好应所适用的意思的时候呢，好，等于说他无名字的意思，好，或是提名字的意思呢，锁定应适用之法律是无效时，这时候如何做处理？不是按照关系罪契，我们认为就是回到依行为地法。行为地不明的时候再依付款地方。好，因为我们认为说其实就票据行为来讲，它是要求要区分文艺性，那你既然在当地做成的话，你应该遵守当地的交易秩序的关系。好，例如说你的备注行为呢是在 A 国备注转让给给某个人家好了，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在那一国背书转让为票据行为，如果你没有规定说，这个票据行为这个背书到底的它的效力是不是要应适用哪个国家，如果你没有做一个明示的意思出来的话呢，其实就是按照行为地，那行为地不明的话就按照付款地，好，它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解决。好，那第三项其实刚才看过了，就是行使或是保全票据上权利之法律行为，好，依行为地。啊，什么是行使或是票据上保全权利行为？就是付款提示嘛，好，或是你中期呢做成拒绝证书等等的，做成拒绝证书的日期多久，要如何做成拒绝证书，要不要做成拒绝证书，这个都是属于呢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定性的范围含义。好，可以理解吧？好，所以之后请你看到呢，好，讲义三十二页。三十二页呢，第二点又讲说呢，就票据之成立跟效力准据法，新法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采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好，可认当方的意思，也有适用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的一个这样子的见解。好，再请你看讲义呢，三十三页，好，三十三页这个好小问题，他说如果呢，我国人甲呢，在 A 国行为地为票据行为，并在票面上记载适用 B 国法。在 A 国法呢规定当事人不得自由决定准据法时，则甲呢记载票据准据法为 B 国法的这个效力如何？好，那原则上我们认为啊，既然按照二十一条第一项，我们就是看当事人的意思所指定适用法律为何嘛。既然他说要适用 B 国法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应该还是按照 B 国法来判断这样子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否呢有效成立，还是按照 B 国法。 好，纵使呢按照这个 A 国法这个行为立法呢，这个法律关系不成立，但是我们因为套句上已经记载 EB 国法了，所以仍然是按照这个单方指定的一个准据法予以适用，哦，是这样子的概念。好，然后再来就是呢，括号三是个重点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学我们自己票据法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原则，就是票据行为独立性原则嘛。那在涉外票据法律关系下，是不是也是有这个独立性原则的一个适用？那我们的修法的理由里面呢，其实已经明文肯认了哈，哦。这个括号三其实就是这个修法理由，所以你可以回到讲义31页。31页里面呢，啊，有说明第二点，啊，说明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出黑体现的这个部分，他讲说票据上如有关于应适用的法律之记载，该记载之效力，啊，依依本项所定之法律予以决定，啊，讲的就是有这个当方指定的意思，也是有当事人意思，就是有些适用的一种宣示嘛。然后他的后面呢，他后段话其实在讲这个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哦，他讲说呢，同一票据上有数个票据行为之记载的常不为常见嘛，好，不然说你发票之后可能背书啊、保证啊、承兑等等哦，所以不为常见。此时各个票据行为均个别独立，有没有个别独立？其应适用的法律呢，应该也要个别判断，好，个别判断哈。所以即某一票据上成立因其应适用之法律不成立者，对于其他一本身应适用之法律已成立之票据上权利不生影响，好，所以其实这个每一段的票据行为的这个准据法的效果，我们都是要各自去判断的。好，像我们刚才讲的是针对发票，好，那如果今天乙呢在背书转让给丙的时候，针对这个背书行为这一段，好，它的成立要件跟它效力如何，你单独又要又用一个21条，好，来去做判断的，它是个别单独去做一个判断的这样的概念，好，它不是说好放在一起。好，再来呢，请你看一个期刊补充。好，这条文就是这个孙文峰老师的文章啊，也是一样，请看这个前庭提要。看完前庭提要的时候，直接看第二点。好，因为第一问题一的部分我们已经跟朋友说明了嘛，好，早上已经说明了，所以我们现在说明问题二的一个部分。好，就请你花1分钟的时间看一下这个前庭提要。好，那这个前半段的这个前提要我们就不赘述了，因为早上应该同学看过了，我们直接看一下问题二的部分哈。问题二呢，跟你讲说呢，好，乙呢，他的这个字句是用英文书写啊，讲的是英文，那个字打错了，英文书写啊，虽然其上有载有这个 promissory note 这样子字样，却没有中文本票的一个标示哦。而且呢，它载有相当于此票受 B 国法律支配依 B 国法律解释的英文条款。好，这句话发现起来，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你说，哎，这张票据、这张证券上面，它有一个准据法的一个约款的一个记载。那这样子的记载的效力到底如何啊？这边就是你要去做一个判断的。好，然后再来，他跟你讲说呢，好，关于付款金额的部分呢，因为千跟百的一个拼字错误哦，有一个涂改的一个痕迹，也就是说这个单位这个部分它发生了一个金额的部分有这个涂改的痕迹。虽然由于呢在改写处签名呢，均认为该字句不具备我国票据法所称的一个本票之效力哦。好，还用这两点来做说明。好，那其实通常裴老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他其实有几黑板上面这五个问题啊，跟他们做讨论啊，就写到这五个点。那这五个点呢，我们简单来说明。好，第一个点是你要怎么定性这张英文字据它是一张票据，你要怎么去做定性？好，你应该知道说你要把它定性成说，哎，它是张票据，接下来才会有涉外票据相关的一个法律问题的准据法的选择嘛。好，所以你要先骗，就是先去识别这张英文字据到底为何，它算不算是一张票据，这是最前提的一个概念。好，那在陈文峰老师的想法里面呢，他们认为说这种英文字句只要是它呢有这个表明这个票据的种类，也就是说它表明票据的种类就可以了。好，标明或者表明票据的种类。有表明票据的种类即可啦，好，也就是这个名称有把它表示出来，而且呢，好，不以呢中文书写为必要，好，不以中文书写为必要， 所以你从这个题目里面内容跟你讲说，他跟你讲说 promissory note， 所以他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可以用英文的这个地方表明说，哎，它就是一张票据证券嘛，然后就是一张票据证券，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它这张票据证券，你不一定在上面写中文，所以这个地方你就把这个英文这种字句，把它记住，它是一张票据。然后接下来就展开出关于票据上面所发生的各种一种情况时，你要怎么去解决。好，那第一再来就是第二点，就进入到好，我们在讲票据的时候，你一定要具备它的一个形式要件。然后我们说票据就是一个很重视一个票据外观，好这样子一个想法。所以关于票据行为的这个方式呢，刚才讲过，其实就类推适用21条的第三项含义行为定法嘛。所以关于这张票据上面它的形式要件，就应记载事项为何，大家记得什么样的东西会让这张票据呢已经具备了形式要件，这个也是属于方式的问题，所以也是按照呢行为定法来做处理。好，就是按行为定法来处理，就是回类推适用这个21条好三项的这个部分。好，那再来就是题目里面有一个用千改为百的这样子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它针对于这个票据的金额，去改写了，好，题目可能会去改写，也就是说他把千改为百，百就会变动到这个票据金额的这个数额的这个部分嘛。那就这个部分的话，你要把它评价成为它是票据行为实质的问题，还是票据行为形式的问题啊？票据金额是形式问题还是实质问题？其实是形式问题嘛，票据金额是绝对标记载事项之一，仿照定性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去看我国票据法怎么规范嘛。我国票据法法庭立法的国际法律外国的观念去想嘛。那法庭立法里面，我国的票据法就说，票据金额它其实是一个形式要件的问题嘛，绝对标记这两事项内有的这个票据的金额的已经记载嘛。所以把票据的这种针对它的这种从千改为百的话，它可以针对票据金额有所变动。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它是属于方式的问题。好，他认为它是方式问题。既然是方式的问题的时候，它的准据法也是一样，类推适用21条的三项，依行为定法来做处理。好，行为定法。好，所以刚才这个题目里面的两大问题其实都解决了，也就是说，关于这张英文字句是不是票据哦，是。好，然后他虽然把千改为百，好，那我们认为这个是属于这个方式具备与否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回去看适用行为定法。那另外这个老师这篇文章里面呢，另外一个重点其实是放在，哎，那个票据上面有这个准据法条款的记载时，这记载起来效益如何？好，这张票据很明显，他说这张票据受 B 国法律支配，好，所以这个受 B 国法律支配就是一个准据法条款的一个记载。好，那这部分其实在新法通过之后就没有问题嘛，我们认为呢单方指定的准据法条款上面记载它已有效力，而且也是要受到当事人必须受到拘束的。好，那这张票据之源就是要受到拘束，所以认为说这效力呢应该是认为是有效的，记载有效，而且从21条第一项肯认呢，好，有当事人意思主原则的适用。反正当事人意思主原则的适用。好，再看呢第四个点。好，第四个点呢、啊、问你票据法，好，我国票据法123条本票裁定的问题。好，从题目的前提提要内容跟你讲说他要去做本票裁定嘛，那请问一下本票裁定这个部分的话呢，你觉得它是程序问题，可否为本票裁定，它是程序问题还是实体问题啊？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说应该是属于程序问题比较妥当，对不对？因为觉得这是程序上面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可是呢，实务它有判决出来，实务其实认为说这个部分会是一个实体问题啊，它还是把它当作呢实质问题、实体问题。好，如果把它当作实质问题、实体问题的话呢，就仍然要去选法。好，你就仍然要去选法， 而且选法出来一定是这张票据是我国的票据的时候，我国本票，你才有我国票据法的适用，接下来你才会有票据法123条嘛，对。那你从本题里面也就很明显啦、啊，这张票据是受 B 国法律支配，它是我国票据吗？不是嘛，它是涉外票据嘛。所以他说可不可以我整票裁定这个部分呢，就马上面临落入到这个实体问题，所以就进入到必须去做选法。那选法的时候呢，他发票的时候就说收到 B 国法律支配，所以呢，按照21条第一项，那你就要去看。B 国法律关于本票裁定规定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按 B 国法律为本票裁定，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行。好，就是这样子。好，目前实务上处理的方式是这样，还是把它定性成关于本票裁定可不可为之，它把它定性成实体问题，所以你就要去选法，你就要去选法了。 好，最后一个第五个就是涉外支票的问题，是陈崇芳老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特别提到到了涉外支票。好，涉外支票呢，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知道说，支票其实就是这个伪付证券嘛，有发票人指定这个付款银行金融业者担任这个付款人嘛，所以呢，不管这个涉外支票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付款银行它可能就是一张一个外国银行，或者是讲其实是外国人，不管他怎么说，就是说这个支票呢，涉外支票是在外国地而做，则有涉外因素的存在。那不管如何，假设这个金融机构呢，付款之间一定还是会有一个支票存款往来契约关系嘛。好，那它会有这个支票往来的契约关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今天甲先发一张涉外支票给乙，甲呢在发票时他没有在票据上面记载说这张涉外支票要是什么准据法，他没有记载，但是呢甲 A 银行之间呢就这个支票涉外往来契约里面，也就是说甲 A 的资金关系里面呢已经有约定说适用 A 国法，已经有约定性的 A 国法。那请问就这个部分的话，我可不可以主张说，那就这张涉外支票的票据法律关系就依 A 国法来做决定。好，就是甲在发票时他没有在票据上的票面上面记载说这张支票受 A 国法支配，他没有这样写，可是他有写的是在甲 A 这个付款银行之间的支票存款往来契约书里面有约定说适用 A 国法，那这样可不可以？好，那目前陈崇芳老师认为可以。陈崇芳老师认为可以的原因是在于说，他认为说支票往来契约本来就是甲呢就这个涉外支票呢委托 A 这个付款银行付款，那 A 付款银行怎么付款，他就是要去看他们之间的往来契约怎么去做约定嘛。所以如果甲 A 之间有约定说就这支票往来契约适用 A 国法，代表甲含有他就这张支票的签发的法律关系也适用 A 国法的这样子的意思存在，所以就认为说可以主张适用 A 国法。好，这个是还蛮特殊的见解啊，是陈广昌老师的见解。好，所以考到这种涉外支票比较偏的题目的时候，这个见解可以提供给做参考。好，这是陈广昌老师的一个这样子的学说理论。好，那这篇文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那个陈广昌老师呢《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55期。好。那老师其实针对这个第55期这篇文章呢，他其实在这个96年司法官就出题过了。好，请你看一下讲义36页啊，就是改变96年司法官。那改变96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内容其实就跟陈广昌老师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像，但是他没有把这篇文章内容所有的东西都出完，他可能就出一些点而已，所以这部分就提供同学做参考啊，请你回家自己做练习，我们就不赘述了啊，因为跟这篇文章的一个概念上是一样的，好，所以请你回家自己练习。然后再来请看讲义37页，好，37页是第22条，就是指示证券的增资债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更早考过哦，所以这个你稍微看一下就好了。既然是指示证券或是无记名证券的话，其实我们在22条我们的立法例上呢，好，是认为呢它是仿照21条的2项啊。你看，他说法律行为发生指示证券或是无记名证券之债者，其成立跟效力呢依什么行为地法，行为地不明时依付款地法， 所以在只是证券跟无记名证券的情况之下呢，好，我们就这个信托它呢，我们是不采当证一直是主原则的，好，你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好。它存疑这个行为地法，行为地法不明时，好，用付款地法予以解决，好，那这地方请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考试上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太大出题的一个机会，好，这个机会是非常小的。再来，请你看讲义38页。好，进入到的第四节和第五节，就是文英管理的准据法以及好不当得利准据法这一块。好，那讲到这一块之前呢，哈，你要先了解什么是文英管理嘛？那文英管理这个部分啊，请你看一下这个概说。什么是文英管理呢？简单来讲，就是未受委任并无义务为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嘛。好，所以文英管理其实就是两个价值观上去做一个调整嘛。第一个就是你原则上我们禁止他人干预他人的生活嘛。但是如果他人陷于一个状态境界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有鼓励人民互助的美德嘛，是这个价值观上面去做一个调和，这叫做文英管理。那文英管理其实你可以知道说，旧法时代啊，你看到这个对照表第8条，旧法时代我们是把文英管理跟不当得利同列在一个法条，就是第8条。好，第八条你看一下，第8条他说呢，关于无因管理或不当得利或其他法律事实而生之债，依事实发生地法，好，旧法把它统列一条。可是你就去想，无因管理跟不当得利其实两个制度其实差很多嘛，哈。无因管理重点是在于事务管理的本身这个行为嘛，好，你就是没有受委任，但是呢，你还是呢实施的管理行为，然后是有利于本人的方式，你为这个实施管理的行为。但是不当得利的制度在什么？不当就是说，哎，你没有法律上的设有利益，那我们要调整这个不当利的这个一段，好，会有一个利益上的一个法网，那叫不当得利嘛。如果你两个制度不同，无因管理跟不当得利制度不同，把它摆在同一条，然后共用一个联系因素是事实发生地的话，在法律上的解释上就会有歧义，就会有歧义。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新法呢，就是把这个无因管理跟不当得利呢分开立法，好。文英管理规定在23条，不当得利规定在24条，也就是我们会把那个事实发生地就更细致化去解释了，符合不当得利跟文英管理的一个制度目的，好，它是更精致的一种立法。好，那更精致的立法就去想，文英管理的重点在什么？其实就是管理事务本身的一个实施嘛，所以我们的重点其实就是事务管理的本身。好，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新法23条，它联系因素呢就更细致和精致化了。它把它可以改成说，关于由无因管理而生之债，依其事务管理地法，有没有？它用事务管理地法呢，把事实发生地做更精细的一个解释和定义了哈。简单讲就是事务管理地，好，事务管理地这个部分。好，那你看一下说明第3点哦，更清楚知道我们刚才所谓的一个说明啊。他说本法对于法律行为跟侵权行为甚至在呢都有单独规定情义适用之法律，是在讲旧法时代啊。旧法时代针对于法律行为是规定所甚至在是规定在第6条嘛，关于侵权行为甚至在是规定在第9条，这是旧法时代。可是他跟你讲说呢，其实呢，好，旧法的第8条关于这个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或其他法律事实而生之债，顾名定义，情义事实发生地。但呢，无因管理跟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禁止什么？未经一致，也就是这个制度目的是不符合的。那既然是不符合的话，你让它共用两个联系因素，在解释上会发生歧义，所以我们认为有对其个别独立规定的一个必要了。好，他们在这样做解释。那你可以再看一下，需要说原将现行条文第8条关于无因管理有甚至在已列在23条，好，关于不当得利有甚至在已列在24条，并横着无因管理之法律重心在哪里啊？事务管理地，好，所以把这句话画面起来，好，为了横着无因管理法律事实的重心，所以我们直接修正认为事务管理地，就无因管理这个案件来讲，其实它就是最关系密切的一个联系因素，哦，所以就预设了这个事务管理地的连接因素来选本案的一个准据法。好，那接下来无因管理也有一些小考点啊，也就是说，哦，我们当这个管理事务地啊，说事务管理地非常多的时候，哈，它不限于一地，它是属于那种多数地的时候，你要怎么解决？好，以前在考就是教科书上面经常讲很扯的例子啊，例如说什么 A 国人乙啊，好 ，A 国人甲好了。A 国人甲呢，在 A 国生病了，好了，在 A 国生病，然后呢，他的好朋友乙呢，就对他非常好，然后好朋友乙呢，好， 郝友宜呢，他就去在这个 B 国找了一个医生，好，在 B 国找医生，医生丙，好，来帮在 A 国的假人看病，好，然后呢，因为呢 A 国的医药可能非常不发达，所以他就说，那我要去 C 国拿药给。好，去 C 国拿药。好，那你就会发生这种状况。郝友宜呢，其实跟甲之间呢，并没有作为受任的关系嘛。他只是愿其出于好意去照顾这个在 A 国生病的这个 A 国人甲。好，然后就去请 B 国的医生看病。好，还有就是 C 国呢拿药。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事务管理地其实非常多嘛。好，每一个部分其实都包含学识管理事务行为本身。那如果就这个部分的话，什么是事务管理地呢？好，重点就是在于你管理事务的标的是什么，你管理事务的对象是什么。像本题你管理事务是对人嘛，对这个病人甲嘛，所以病人甲的话你就是看这个甲现实在哪里，而你实施实务这个事务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以哪个为重。像你看这么多行为，就是请医生看嘛，然后还有拿药，最主要还是为了治疗在 A 国的甲的生病的这个情况嘛，所以最主要行为还是治疗行为哦。那治疗行为其实是在 A 国发生，而甲也是在 A 国，所以我就认为事务管理地应该就是在 A 国境内。好，就这样做解释。那如果你今天不是对人，好，是对物的话，好，对物为这个无因管理，好，比如说你看到人家的房子，然后呢，有一种遇到因为台风要来了，看到完房子还没有修缮好，你自己就请人家来修缮，好意这样子的话，那你这个事物管理地在哪里，你就可以看你这个管理物的这个标的物坐落地点在哪里，来当做事物管理地，好，用这样子来区分。好。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本章经典试题，就是86年这个司法官这个题目，也是要请你花一分钟的时间来作答。美国人甲呢，在台北呢与我国修缮业者建立契约，好，看契约呢是圈起来，想一想说，哎，看契约有没有这个20条1项当事人民事合议的一个准据法。他说呢，由于修缮在甲呢位于台中的房屋一栋，乙呢修缮完毕之后呢，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再主动为甲呢修缮这个位于高雄之房屋一栋。好，这个位于的位置打错，你改一下哈，位于在这个高雄坐这个位置的位。好，他说之后甲呢对于乙呢在台中跟高雄之修缮工作都没有给付任何的费用，经乙向我国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如何根据准据法之问题。好，所以他现在是请求费用的一个给付嘛，请求费用的给付就是送征问题哦。那既然送征大家的问题是请求费用是给付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去各自做定性嘛。那可能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关于房东的台中的房子，他有没有订立契约啊？是有订立契约嘛？所以简单来讲，他就是在给付这个契约的一个报酬而已。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他应该属于定性成是在资效力的问题。好，定性成在资效力的问题。现在定性成在资效力问题之后呢，接下来落入的一个个人的法条应该就是20条嘛。那你就看20条里面有没有符合的一个选项，有没有20条1项啊？应该没有吧，因为当事人没有民事之合议嘛，所以落入到20条2项。那20条2项跟你讲说，按照关系最切地的之法律嘛，那关系最切这个部分有一些判断标准，就是呢在20条3项就是特征性嘛。那本题有没有特征性啊？是不是特征性债务啊？是不是？应该是吧，因为修缮其实在我们民法上面的定性是什么？承揽嘛，完成一定之工作物嘛。好，所以它是属于一种特征性债务。好，它是属于特征性债务，所以就由这个负担该债务之人当时的这个行为时的这个住所地的这个法律，好，为这个关系最切之法律嘛。那你就想说，哎，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它的虽然题目没有给你这个住所地，那你就看说，哎，有没有更关系最切的？那我们既然说承揽它是提供劳务，所以其实经常你就可以把它推进去这个经常执行职务地嘛。 啊，或是工作地等等的。那很明显就是我国啊，对不对？因为他是就算这个我国的法律，就是我国法律啊，中华民国法律。好，所以这个地方好，还蛮好去做一个推论的。好，再来高雄的房子，好，关于高雄房子呢，很难，他是主动帮甲再去修缮，所以可以知道说他没有建立这个契约关系，好，所以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没有受委任，好，但是他这个债务行为的实施其实是有利于这样子的本人哦，本人也没有民事去反对。所以按照我国的一个定性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把它定性出来说，我们认为说它是一个无因管理。既然是无因管理的话呢，法条就落入到23条，现在就是事务管理地嘛。那什么是事务管理地？就看说，哎，这个管理的对象到底在哪里嘛？那像管理对象是房子，就对物的管理。那对物管理的话，就看这个标的物的所在地啊。那就是高雄，好，所以我认为说那个事务管理地呢是在呢高雄，所以呢适用的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好，就这样，好，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考题。好，再来请看讲义40页，好，不当得利的一个准据法，好，不当得利准据法，如果预想民法上的概念啊，就是刚才讲过嘛，无法律上的原因而设有利益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利益是因为你获得的是无法律上原因而受有，所以其实中我们强调是一个利益上的返还，好，但是也是一样啊，我们在旧法的时候是按照这个事实发生地的，那这个事实发生地其实不这么确然的符合，确就是符合不当得利的一个这样的制度目的，所以现在新法修正之后呢，它也是更精致化了。新法呢，好，它除了就这个事实发生地呢，好，更精致化的去写之外，好，新法的最重要的一个立场就是，它把不当得利呢，它区分类型了。好，它按照我国的这个民法概念，我们在民法在教不当得利的时候呢，一定有几步行，好，这不当得利嘛，跟这一起复习嘛，不是吗？有几不行跟非几不行嘛？那几不行的不当得利的想法就是说，哎，假以假设订立了一个买卖契约，好，假设订立一个买卖契约，然后甲呢支付了以价金，可是之后呢，其实你就发现说，哎，这个买卖契约其实是自此无效的。对你来讲，不是就是受有这个无法律上的原因，受有这个利益吗？对，那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想法，会认为，其实呢，给付型的不当得利，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不当得利，是因为有这个给付关系的一个存在。所以其实这个定义上面做的调整回来，我们应该可以认为说，它跟这个给付关系其实是更密切的。你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因为给付关系无效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法律效果嘛，你可以这样解释不当得利嘛，好，这个关于给付型的不当得利，好，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新法修正之后，关于给付型的不当得利就回去看它的给付关系。像我们举例的给付关系，如果是买卖契约的话，那这个利益的返还这个部分是用什么？买卖契约首先适用的法律，那就回到20条，就回到20条，好。所以关于这个给付型的不当得利呢，按照24条的但书去看给付关系。好，以给付关系所定适用之法律。好，如果是非给付型呢？啊，非给付型这种像是啊，窃盗啊，好，窃盗那种非给付型，好，或者是那种强迫得利这种状态的话，好，就是那种非给付型的不当得利。如果是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强调是一个利益的一个返回嘛，既然是利益的返回的话，我们就会把旧法里面第八条这种事实发生地更细致化，我们讲的这个连结因就把它改成了利益受领地。它在哪里呢？受领这个利益，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益受领地的法律呢，请他呢负这个返还之责。好，利益受领地法，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好，再来请你看一下讲义40页修正条文第24条。好， 22条2呢，关于由不当得利而生之债，依其利益之受领立法。好，这是本文。好，可是本文的话，你要搭配这个代书的地方来做解释。代书跟你讲说呢，不当得利是因给付而发生者，依该给付所由发生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好，所以从代书这样解释之后呢，其实呢，24条本文就是在讲非给付型。好，非给付型反而就是24条本文的一个规范。那如果讲的是给付型的话，按照24条但书，就看它的给付关系为何来做认定。好，所以呢，这个地方请你看说明理由第4点。好，第4点这个部分，好，他说关于不当得利而生之债，有应当事人对不存在之债务提出给付而发生者，好，一例有因呢其他原因而发生者，方此种两种法律事实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呢？受理人所受利益应返还的范围等问题呢，都要单独决定这个应适用法律这个必要。然后你看说他画出黑体线的这部分，请你稍微注意哦。他讲说，按当事人给付而生之不当得利，好，他举个例子，例如出卖人未履行无效的买卖契约，就要画进去来。好，这个就是他的举例。而交付标的物的所有权时，好，其所生所发生的不当得利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跟这个给付所由发生的法律关系，好，及买卖契约之是否有效的问题，关系非常的密切嘛。他跟你说，本质上我们甚至可以解为说，该买卖契约无效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嘛。而且无效的话，我这个好移转的这个标的物是否应该要返还，它更是衍生而来的问题。所以它跟这个给付关系买卖契约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刚刚认为会按照同一个法律予以解决，好，非常清楚。然后你再看一下非给付型呢，后段讲141页，然后出黑体线，告诉你说，关于非给付而生之其他不当得利，其法律关系乃是应当事人受以利益而发生。法律事实的重心在哪里？划线起来，它重心在于当事人受有这个利益，他受领的利益，则就按照利益的受理地法来决定不当得利的一个问题。好，决定不当得利的问题。好，所以这个概念应该很清楚了。好，然后再来不当得利啊，如果是在于给付型的不当得利的时候啊，他有没有负责问题的问题的产生可能性？有吗？因为你看到是不是不当得利的时候呢，你应该去看说他给付关系到底是有效无效，还是否得撤销等等问题嘛。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给付关系其实就是他的前提问题。好，如果这个前提问题符合呢负责问题的那个三个要件，就是呢本案的准据法是外国法啊，就这个前提问题呢，这个国际司法自己有单独的法条，然后单独也发生问题了，然后再来呢，本案的准据法的国司以及呢，法权地法的国际司法，就这个前提问题也都规定是不一样时，负责问题的三个要件通通都具备了。当三个要件都具备的话，关于负责问题，法律解决方式为何，就是适用本案准据法的国际司法予定性，予适用法律。如果那个负责问题三个要件都不符合的话呢，就很依法庭地法的国际司法予以解决，可以理解吧？好，所以在这个不当得利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负责问题的考量的一个必要。好，在这里，尤其是讲的这个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这个状况。好，所以这个讲义上呢，41页这个本章经典事情呢，请你回去就自己去做参酌了哈，我们就不赘述。接下来请看讲义42页。第6节，其他法律事实的一个准据法。好，其他法律事实准据法。好，那我怎么接着讲其他法律事实准据法，还是从第8条而来嘛。好，旧法第8条除了讲无关于不当得利之外，他还讲了其他法律事实的准据法，然后如何去予以这个准据法的一个适用。好，那我们在30条呢，就是呢增订了，你可以看到30条这个部分。好，他说呢，关于第20条之前条以外的法律事实而生之债呢，他还是回复就仍然适用事实发生地法。好，是用事实发生地法。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准据法产生？就跟你讲说科技日新月异啊，其实法律永远走在时代的之后啊。好，所以他会避免呢以后有遇到一种状况呢，是其他法律行为之债，或者是那个侵权行为之债都没办法做处理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按照30条这种概括条款，好，用这个事实发生地来予以解决。好，他目的就是在处理这个部分。好，但是你要注意到，就是本条适用的对象，这个你稍微要注意一下，适用的对象必须是现行法所谓规定的其他之债。好，必须是现行法没有规定的其他之债。好， 如果我例如说性质上应该是非属无因管理，性质上一定要不是法律行为，不是无因管理，不是不当得利，不是侵权行为的情况之下，你才会落入到三十条这个选法规则，才落入到三十条。好，那另外呢，第二点的讲义上第二点的阿福之二呢，其实刚才讲说，有些法律上的特别名称啊，虽然你可能看起来好像是社民法里面没有规定的一个其他法律权之在，但是其实从性质上，如果你可以去总结判断说它有可能是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甚至是契约关系的时候，你仍然还是按照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契约关系的一个准据法予以去做选法。好，比如是像是讲义上举例的，好像海上法上面讲的一个船舶碰撞，感觉好像说，我们那个社民法没有规定船舶碰撞啊，是不是直接适用三十条？不是，因为船舶碰撞的本质上它就是侵权行为，你回到侵权行为准据法予解决。然后再就是海难救助，海难救助其实我们讲就是一种无因管理嘛，如果是一个属于有受这个救助契约的话，你就回到契约。那海难救助讲的一般就讲无因管理无实施救助行为，所以你把它叫做无因管理来做解决。好，然后再来是共同海损，共同海损其实就是一个不当得利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呢，你牺牲其他人的一个财货，然后来让全体呢脱离了危险，得到财产可以保持嘛。但其实就是一种不当得利啊，你就利益这个部分，你其实也要去做一个补偿，那其实就像是把这利益去返还分配一样的概念，所以它就是不当得利，然后再来它是海上保险，它是违附等等，那东西就是契约，所以就是用契约的一个准据法予决定，你不要呢落入到三十条，不要落入到三十条，好，这个是三十条，其他法律事实准据法你稍微要注意一下的。所以讲这么多之后呢，其实我还没有找到适用三十条的一个规定啊，因为大部分其他我们法律特别专有名称，你都可以把它定性成为法律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其实都已经含涉了啦。好，所以这个三十条可能就是可期待未来有什么科技的进步，然后到不同的一个事实可以产生一个在职关系时，你才会适用到三十条啊。目前其实看起来好像没有。好，最后我们看四十三页。侵权行为这一块，好，四十三页第七节侵权行为的准据法，好，侵权行为准据法这一块呢，其实呢先请你看旧法，好，请你看旧法，旧法呢规定，讲义四十三页有写到第九条，好，第九条这个部分，好，侵权行为其实你知道说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呢，一个行为侵害一个人的权利嘛，导致人家受损，所以呢这部分你就是在填补损害，就是侵权行为最要的一个目的，所以其实呢。按照旧法第九条，他说关于侵权行为呢而生之债呢，依侵权行为地法。好，但中华民国法律认为呢，不认为是侵权行为者不适用之。好，所以旧法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他旧法是采取一种累积适用嘛。你除了要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之外，只关适用侵权行为地够不够？不够嘛。所以他跟你讲说，你还要再适用中华民国的法律，也认为是侵权行为时才可以嘛？你必须要这样子交集的时候，侵权行为而真的是在才被认为说成立，你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才可以有准据法予适用的问题嘛？哈，所以他采取旧法是采取是累积适用。好，但是你采取累积适用，其实我们在这现在的看法是认为说，我们其实要主张是侵权行为地这样子联系因素。到底妥不妥当？好，因为其实你可以知道，侵权行为它其实是可大可小嘛。那侵权行为有时候你就会知道发生说哈，比如说我们之前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两个女性立委到国外去开会嘛，然后就不爽互打趴掌啊，那国外可能好，比如说在日本，那这个就是涉外侵权行为，那回来两个就互告了。就是那两个立委呢上了法院，然后法院跟他说，对不起了，这个地方不是适用中华民国的法律，因为他的侵权行为地呢是在日本，所以你们这个案件呢，我们要透过选法，你要适用日本法。那两个立委不就疯掉了？他想说，我们是立法委员，为什么我要适用日本法律？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知道说，光适用侵权行为地这个部分，这个联系因素，其实它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它适用的结果有时候会让涉外侵权行为的案件的准据法它是出于偶然，好，或者甚至是它会很僵化的，原本我就是中华民国人啊，那我们是要互告，为什么我就是因为侵权行为地在外国，然后我就要适用日本法，好，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侵权行为地呢，哈，这个部分在国外的一个发展下呢，有个很著名的案子，就是在美国法院里面，好，有一个很著名的案子是认为有两个美国人， 好，美国人呢，他就去加拿大玩。好，他就是驾车去到加拿大玩。去到加拿大玩之后呢，两个人就是甲乙两个人去加拿大玩，然后甲开车，甲开车不小心呢，反正就发生车祸了，导致乙呢，好受了损害。然后呢，虽然呢他们是好朋友，可是你可以知道他们的公司非常的分明啊，反正发生损害之后呢，甲两个还是走上法院了，然后到美国法院起诉。然后在美国法院起诉之后啊，美国法院跟他讲说，哎，你的侵权行为地是在加拿大，哎，所以呢，就这个涉外侵权行为啊，你就是适用加拿大的一个法律。可是呢，就甲乙两个人就非常不服，因为他说什么？甲乙两个人说，哎，我们两个都是美国人，我们住所也都是在美国，然后呢，这台车是我们在美国租的，所以这个车牌登记在美国，然后车子那个保险啊，还有我们的保险，我们是在哪里订保险的？也是在美国订保险的。然后我们两个的工作财产啊，通通都在美国。那为什么只是一个侵权行为地在加拿大，我就是整个涉外案件，我就要适用加拿大的法律？好，两个人非常的不服啊，就是他的律师就跟法官这样讲。那美国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这个案例法嘛。那案例法的话，你可以知道法官可以透过个别的法官在个别的案例里面呢，给你一些原则嘛。所以呢，在这个法官这个陈审法官里面呢，他就援引了最重要的关系牵连原则。好。最重要牵连关系原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最切关系啊。好，最重要牵连关系原则，你去判这个案例。好，那这个案例就引用这个最重要牵连关系，他就会讲说，就这么多这个涉外因素来看的时候呢，好，还有这么多的一个案例事实来看，哪一个国家的法律跟本案是关系最切的？就用那个关系最切的法律来当做本案的准据法。那怎么看，你就可以知道说国籍啊、住所啊、财产啊、车辆的登记啊、保险啊，全部都是在美国嘛。所以就美国就这个案件来讲，就是关系最切的一个法律。所以就是法官就用这样的案，就是关系最切就原则引进，然后判说适用美国法。好，用个案里面就可以去调整的，然后回复到法案的适用的一个具体妥当性嘛。好，可是这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可以这样做，可是我国呢？我国是条文法系的国家嘛，条文法系国家就只能看条文啊，条文规定什么我们就只能照判嘛，我们就只能照判。那所以呢，目前呢就是这个讨论之后，就是希望去做修法嘛。那修法的过程里面呢，你要去想，条文法系跟大陆法系呢，这大陆法系跟英美法系是最不一样的，在这个涉外国际执法上面，所采取的一个标准呢，立场态度是不一样的。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光谱的两端啊。如果你今天是讲的是大陆法系的话，我们都是用硬性规则嘛。什么是硬性规则？就是预设一个联系因素，然后让法院来做法律的适用嘛，这叫硬性规则。好，硬性规则，好，让法官也适用。像我国的话，我们在侵权行为其实大部分就是适用这个侵权行为地嘛，所以就是预设了一个连接因素是侵权行为地来做一个法律上的适用。但是如果呢是英美法系的话，它适用其实是弹性规则，只是它不是预设一个连接因素的，它可能就直接去援引说，哎，就这个案件来讲，谁是关系最切、谁是最有牵连关系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哦，直接据予适用，好，这个叫做呢弹性规则。那你就想啊，虽然我们说呢，旧法里面你采取侵权行为地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啊，可能让案件出于偶然，然后或是一个没办法得到具体妥当性的一个结果，人民会不信赖说，为什么我只是偶然去加拿大玩，然后我发生车祸，我就要适用加拿大的法律。好，人民对这样这个法律上的适用和判决，他已经不会信服的哈，他不会认为说这个让他会觉得要服从，哦，他会非常的这样不服从这种态度。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要去做一个修法。那如果要做修法的话，你觉得会直接就改采英美法系吗？还是会慢慢做调整？还是说你就有这几个点可以选择吗？对，慢慢的移过来，或是直接采取并合的立场，好，或者是直接呢是说，那我就直接改变，我直接采弹性规则，然后把最重要牵连关系直接就是全面改采了。好，这个想法其实从这个大陆法系国家的想法，我们认为啊，我们还是要慢慢逐渐的改。好，所以现在虽然有修法了，但是我们还是修在这里啊。 我们还是会预设一个联系因素，但是着彩弹性规则里面的最重要牵连关系。好，因为如果你在中间的话，你会让法官难以去做评价啊。那如果你太过的话，人民会无法适从啊。因为你这种弹性规则，你还是要看个案累积适用会有个标准嘛。那如果你直接禁采弹性规则的话，法官这个实证实务上面还没有接近类型化，那你让法官就是当事人起诉时，他可能没办法预测说法官就这个案件到底会适用什么样的法律。好，所以我们目前那还是采取说，我们还是预设了一个联系因素是侵权行为定，但是我们着彩了关系最切的一个原则。好，所以你请你看一下甲页43页，43页这个新旧法对照表哈，第25条。好，25条跟你讲说呢，关于呢侵权行为哈而争之在依侵权行为定法。好，还是预设一个联系因素嘛啊，就是还是采取硬性规则，但是要跟你讲什么？但另有关系最切之法律者，依该法律。好，所以但说就采取了关系最切这样子的原则。好，原理这个弹性规则，那你就去想，虽然我们本文还是采取侵权行为定法，好，但说只是着彩关系最切。好，就是好像法条教授是这样子，好，原则上还是侵权行为定法，但说关系最切。可是其实法官在实务上操作的时候，其实它实质上有某种程度等同我国有采取关系最切的，因为只要说你另有关系，因为另有关系法律是好、哦、比呢侵权行为地跟本案更密切的话，更有相关联的事，就直接采用关系最切嘛。虽然原则我们是侵权行为地，可是只要当这个案件里面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法律比侵权行为地的法律更密切的时候，那还是回到关系最切啊。虽然我们的法条教授好像是有原则跟例外，好，可是其实整个实务上操作起来，我以后你会应该发现说，其实应该实质上已经是采取关系最切的这样子一个看法啊。好，那实质上透过实质上的一个解释。好，再来请你看一下这个讲义45页的部分。好，这个部分他说括号二，好，新法改采最重要前列关系理论跟对关系最切之规定。好。那你可以看关系最切的法律的认定呢，我们讲义上提供几个标准，在讲义第3点，好，括号二第3点，就是让你在遇到考试题目时，侵权行为地之外的关系最切怎么去做判断？好，讲一下两项是侵权行为地啊、损害发生地啊、侵权行为人跟被害人的国法、住所地、什么财产所在地、保险契约之准据法、保险之本国法跟住所地法。好，那为什么会括号五会最重要？财产所在地。因为侵权行为最主要就是填补损害嘛，重点是要拿到钱，拿到金钱上的一个补偿嘛，所以损害地其实也会啊，这个财产所在地也会是考虑这个因素之一。然后再像是保险啊、保险制啊，像是那种车祸有没有？那这个汽车强制责任险啊，或者是说你对于这个汽车这种任意险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做保险？这个也是关于到就是赔偿的问题，关于赔偿的问题，所以它也是重要的。好，然后像是保险的本国法和住宿地法，这个也都是我们会一并考量的一个原因在这里。好，有的同学会觉得说，哎，侵权行为关这个财产跟保险什么关系？好，重点在就是这个风险可不可以转化，好，转换的一个问题。好，再来请你看一下这个说明理由，请看一下这个说明理由的第3点。好了，别看第3点，讲义44页。好，说明理由第3点。第3点跟你讲说，现行条文就因侵权行为而争之在，好，讲的是旧法，这现行是旧法。他说，原则上是采侵权行为地法，有时发生不合理的结果，我们就知道啊，出于偶然或是僵化啊，不弹性哈。所以呢，参考了奥地利的国际司法、德国民法、施行法的精神，他说着彩最重要牵连关系理论。好，所以我们从说明理由你就看得出来，我们国已经有引进最重要牵连关系的理论啊。所以呢，他说在但书规定另有关系最切之法律呢，依该法律呢以计其穷。好，此外后面的但书后面也觉得他说，此外本法对于特殊侵权行为争执在，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我国呢关于侵权行为有一般性的规定，其实就是在民法里面，其实就在184嘛。那除了一般侵权行为之外，我们在民法规定很多特殊侵权行为嘛。它是动力车辆驾驶人权责任、商品制造人责任、危险责任等等，还是消防法等等，对不对？可是啊，你可以看哦，民法这么多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规定，可是你去想， 我们旧法时代在圣民法只有侵权行为只有一条，就只有第九条，其实它没办法以时代的这样子进步，所以它不符实用。所以后来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就增订了特殊的侵权行为。好，所以现在圣民法除了一般的侵权行为规定在25条之外，有特殊的侵权行为规定在26、27、28。那这个三个条文呢，将它所规定出来的准据法，对于25条来讲，它就是关系最切的法律。所以针对于特殊侵权行为准据法，你还要按照25条但数去找关系最切吗？不用了。好，关于特殊侵权行为的26、27、28，立法者在立法时就预设这些连性因素所产生的准据法，就是本案特殊侵权行为的关系最切之法律。所以你就不用再按照25条但数再去定找关系最切了。好，所以他在说明理由呢，这个此外部分就是在讲这一点啊、哦。他说，此外呢，本法对于因特殊侵权行为而生之债呢，在26条到28条规定应其适用之法律。好，其内容呢，本身来讲就是本条25条但数所称的关系最切之法律了，所以直接进适用特殊侵权行为26、27、28的规定即可。你不用再按照25条弹幕去寻找关系最切了哈、哦，他就是在讲这样子的意思。好，但是你看到第四点啊、哦，第四点其实他跟你讲说哈、哦，为什么我们旧法里面其实是采累积适用嘛？除了侵权行为立法之外不够，还要再适用中华民国法律认为认可是侵权行为的时候才予以成立嘛？那为什么现在新法把这个中华民国认为不适用侵权行为这个负面的地方，他把它排除掉，把它删除掉，不没有把它整列呢？好，第四点其实有交代。好，第四点交代来看一下啊、哦，他说呢，涉外侵权行为之被害人呢，在我国法院对侵权行为人请求损害赔偿或是其他处分时，这个准据法呢，决定既然已经考量各法律的牵连关系的程度，好，中华民国法律的适用利益以及认许的范围，已该以这个同一过程中充分的一个横着了，无需再受中华民国法律认许范围的一个限制啊。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考量什么是侵权行为里面的关系最切实，我们当然也会考量中华民国的法律啊。如果中华民国的法律的利益，好，对当事人是关系最切最适合的，我们就直接适用中华民国法律就好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用累积适用的方式来立这个侵权行为的准据法了。好，这一点第四点就是在讲这样子一个概念。好，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讲义45页。接下来我们来复论的柯泽东老师的一个见解啦。那这个见解其实是柯泽东老师的文章，他的主题就是比较强调的哦。所以我们就用柯泽东老师这个对这个侵权行为的一个最重要权关系里面的一个想法，他琢磨甚深哦。所以我们用复论的方式来跟同学稍微介绍一下。好，来，在柯泽东老师想法里面呢，最重要权关系的判断有一些依据和标准，好，有几个原则。好，第一个原则叫保护原则，第二个原则叫临近原则。好，什么是保护原则呢？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好，保护原则呢，在柯泽东想法就是说呢，我们允许当事人选择对其当事人保护较优者的法律。好，那至于呢，当事人什么是保护较优的法律，就要看各国法律政策的规定，哈，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哦。有可能日本呢，对于这个当事人保护就较优，他们决定日本法。那为什么？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政策规定使然。好，比如说他可能会针对这个部分，他会这样做规范。好，然后呢？这个就是保护原则，就是尊重于在这个被害人的一个利益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保护原则。然后再来，如果是临近原则是什么呢？什么是临近啊？临近其实讲的就是呢共同所有的。好，比如说呢，简单来讲，你把临近就把它想成说你跟你的邻居为什么都在同一个社区啊？通常是这个你跟你邻居的人格特色会比较像嘛，你可能就选择住在同一个社区。好，所以临近原则讲的就是说，在当事人之中你找到有共同性的，共同大家都有的。如果说他们是共同国籍的，大家都是美国人，那你可以适用美国法。或者大家都住在美国，那就适用美国法。好，或者大家工作地都在哪里，那共同有的是不是当事人适用的共同有的一个法律，当事人之间就比较不会有纠纷。就想说，我们都共同是美国人，那适用美国法没什么好吵的、啊。或者是我们大家都住在美国，那适用美国法也没什么好吵的、啊。好，所以这个就叫做呢临近原则。好，所以你把那个共同临近性优先，然后把它划线起来。好，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共同临近性。 好，大家都是普遍存有的共同的一个因素。好，那当保护原则跟临近原则呢，哦，它互相有所抵触的时候，哦，比如说保护原则就是说，哎，就是应该要适用于基本法对这个被害人保护比较有，可是就想说，哎，这时候呢，被害人跟加害人通常都是属于美国人，那要适用美国法，两个理由都抵触的时候，要怎么做抉择？目前呢，啊，柯登老师认为应该是保护原则优于临近原则。啊，因为毕竟侵权行为我们是在填补被害人所受的一个损害嘛，啊，所以我们当然还是着重被害人这个利益，所以采取的是一个保护原则为优先。啊，这样讲应该听得懂。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二点。那柯登老师呢又有一些他的想法。啊，他觉得呢，就这个侵权行为的一个准据法上的一个选择啊，他其实很不喜欢侵权行为的。好，虽然修法之后啊，新法之后，我们除了本文采侵权行为地法，但是我们所采的这个关系罪切嘛。好，但其实柯登峰对这种柯登老师对这样子的修法不是很满意啦，而且他之前其实是很讨厌侵权行为地法，所以他就想办法说，我们不能应该看到侵权行为案件呢，就一定要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或是优先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他觉得要转换一种方式。那这个方式呢，就是他口中里面讲的原则跟规则的一种立法方式。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标题。好，这标题跟你讲说，以这个确定可预见或是弹性规则或方法的一种组合选择，来当作准侵权行为准据法的一种立法模式。什么是确定跟可预见性啊？讲的其实讲的是硬性规则。硬性规则才有确定可预见性吧，因为硬性规则是呢立法者立了一个连性因素呢在法条上，当案件进来时，法官就按照他预设连性因素去找到准据法嘛，所以他就是以确定跟可预见性的这样特色为准，然后再具备这样子的优点。那弹性规则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它就是一个路上最重要牵连关系啊，它就是从案件的各个成分里面来看，哪个成分对于涉外案件关系最切嘛，这个就是弹性规则，它适用起来对个案来讲是具有具体妥当性的。好，这弹性规则。好，那最后一段话讲的是组合选择，什么叫做运用确定可预见的这种硬性规则或是弹性规则的方法来做组合选择啊？组合选择就跟你讲说，我们在立法模式上面就是要有组合嘛，要让可以选择啊，不是全面采硬性规则，也不应该是全面采弹性规则嘛。你是要一个组合方式，就是我们立法方式上，我们要有个组合选择，这个组合里面包含了有弹性规则，也包含了有硬性规则，这个叫做组合选择，可以理解吧？就是你不要教它可以应用到哦弹性规则跟哦所谓的硬性规则。好，那理解之后呢，它其实简单来讲，这样子组合选择的方式呢，就是名词解释上面这个原则跟规则啊，就是采取原则跟规则这种组合选择的立法方式。好，如果看老师的书籍的话，应该都理解的啊，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原则跟规则这种立法方式或是组合选择方式啊。好，那你看到啊，什么是原则啊？原则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啊，法条架构里面那种本文啊，法条里面一定有这个本文的规定和单书的规定嘛。原则其实就是本文的规定，好，那规则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单书上面的规定。然后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本文上的规定，我会立一个标准在那边，然后案件一进来，应该先适用这个原则。好，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接下来有一些选法的步骤。那选法步骤讲的就是规则，好，就像你去玩游戏，像玩游戏版游戏都规定一定的游戏规则嘛。那选法其实也是一样，它一定要有选法的步骤和它规则所在啊。这个讲的就是规则，好，这叫做原则跟规则。好，那我们在立法时一定要先立一个原则嘛，也就是立法者要立本文。请问一下，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在规定的时候，你要采硬性规则还是采弹性规则？其实还是应该要采硬性规则，对不对？你要让法官跟当事人有一个预见性和确定性嘛，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采 定性规则来当作是一个原则。但是这个定性规则，我们所预设的连接因素要是侵权行为力吗？不要吧，因为侵权行为力有时候出于偶然僵化啊，邱老师非常讨厌。所以定性规则里面所预设的连接因素，我们可以讲什么？大家都有的嘛，共同临近性嘛，对不对？大家都有是什么会比较惨？共同国籍嘛。如果按照我国法的一个想法，我们认为国籍、共同国籍跟共同住所地，我们一定先用共同国籍嘛，对不对？共同国籍嘛。所以你就可以采取，今天就可以引进说呢，我们预设一个大家都有的联系因素，来当做侵权行为准据法的第一个步骤。这个大家如果大家都是属于中华民国人，啊，是用中华民国，啊，或是说这个被害人跟加害人都是日本人，适用日本法律，他们应该不会去吵吧？而且对这个本案去适用来讲，其实没有脑不妥啊。当事人在起诉的时候，他就可以预想到说这个涉案案件的准据法到底为何嘛？好，所以这个是一种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再来，你原则上已经有了硬性规定了，那有时候硬性规定你可能预设个联系因素，它有时候不一定符合当事人的期待嘛，不如说呢，他可能两个人都是这个中华民国人好了，可是其实呢，他从小就是旅居在美国，哦，突然就是他从小在那边长大的这种小孩，那如果是这样子情况之下的话，是不是你用共同国籍可能不太适合，或者是说他只是国籍是某个国家，但是他长久生活的习惯的范围不是在他的国籍，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去做调和，你要用什么方式调和？那就是讲的就是规则了。那这边的规则呢，你可以用弹性规则啊。这边弹性规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临近规则或保护规则嘛。临近规则大家有的除了国籍之外还有什么？它很多啊，有没有住所地啊、财产所在地啊、工作地啊，大家有的还有其他嘛。那其他这个部分你也可以拿来弹性的予适用，当做本案准据法的选择，有没有？或者是说，适用大家共同国籍不一定有利于这个被害人的保护嘛，那你可以这时候呢援引这个保护规则进来，然后选择适用对当事人有利的准据法，然后以加强对于被害人的一个权益之保护嘛。对，这个就是呢你可以调和弹性规则。最后如果你这些情况你都觉得还好的时候呢，你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你可以回到侵权行为地啊。好，所以这边的原则呢就跟你讲，建立一个硬性规则，这种原则规定，那我们预设联系因素就是共同国籍。但是呢，规则就跟你讲说，我们有步骤啊，一二三，让原则共同的一个国籍，再来看弹性规则，再来最后呢，按照这个选法步骤，最后才适用侵权行为地。好，这样方式其实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立法的一个形态啊，就是很好，是自己去建立的一个这样子的模式。那提出来就是提供同学好做参考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呢，柯老师最讨厌侵权行为地这个联系因素，它摆在最后面最下位，跟我们现在的刑法其实是反过来的，刑法还是以侵权行为地嘛，然后但是才是关系最切。好，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完全符合老师的一个理想的模式啊，但是我们也渐渐的有在进步哈，增长了。好，这个请你回去自己看呢，我们就不说明了。好，接下来的话，请你看一下这个讲义46页，这个100年律师题目还蛮简单的，你回去自己参酌。好，那95年跟92年司法官都是再次考侵权行为啦。那以前会考侵权行为，是因为以前才累积适用，侵权行为要成立不是这么简单。好，考题教很多题在侵权行为，可是现在话你就到了侵权行为的一个准据法，你把它改成呢，本文是用侵权行为地，但是采取关系最切。所以侵权行为跟关系最切的话，你就可能按照个案的资料去判断说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属于关系最切定啊。那判断标准刚才也给你了，所以这个95年跟92年司法官，然后请你回自己参酌。好，所以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讲义四八四九五十，我们要去看呢，就是特殊的侵权行为的一个形态。好，特殊侵权行为，你们要加分吗？还是讲完特殊侵权行为？我们先讲一个好了，好，先讲一个，我们先讲一个商品制造人的一个责任这个部分。好，我们讲特殊侵权行为之前啊，我们知道它分界三个，就是二七、二八、二九嘛。好，所以二六二七二八，二六二七八，不好意思，二六二七二八。那你知道为什么会针对特殊侵权行为？哈，就是除了一方面呼应是说我们民法很多特殊侵权行为规定之外，另外一方面是告诉你说，侵权行为它本来就是可大可小的一个这样子纠纷嘛。小的话就是不小心在开车的时候跟人家擦撞一下，就是小的侵权行为嘛。但是大的侵权行为是什么？比如说你大量出口进来的商品制造人责任，像是汽车好了，汽车只要某一款这个设计不良，它整个都要召回嘛，要不然它有可能就会导致路上会有侵权行为的太阳嘛。或者还有什么？好，比如说我们讲说空难事件啊，空难事件的话一旦发生的话，那这个侵权可能死伤其实是很惨重的，这也是属于大型的侵权行为。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增订的这个2627/28，我们是针对那种损害范围大的这种侵权行为的侵害特别去做了一个规定。好，那既然是损害范围大的特别侵权行为的侵害的太阳时，我们其实是着重要保护被害人的，我们着重是要保护被害人嘛。好，那就着重保护被害人，那种大型经济里面保护被害人这一块。好，其实我们在立法实施上，我们大量引进了保护原则，我们大量引进了保护原则，也就是说我们主张说要选择对当事人，就是被害人保护比较优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这样子的太阳。好，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好，了解基本立场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商品制造责任的准据法。那商品制造准据法它的想法其实呢，就回去看一下我们民法的规定啊。好，第26条呢，其实是相当于我们民法里面的191跟消保法第7条的一个规定。好，所以你怎么去定性是本题要考商品制造人，那你就去看一下那191的要件怎么规定的。好，消保法第7条讲是什么样的关联，好，去做一个定性。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呢26条的法条。好，第26条跟你讲到说呢，好，依商品的通常使用或是消费致生损害者，被害人与商品制造人间的法律关系，跟你讲说本文依商品制造人之本国法。好，依商品制造本国法，那你看到这里就会发现其实涉外案件来讲，它这个是涉外案件嘛，因为它说因商品是通常使用或是消费所增致损害。那你讲如果它是涉外案件，通常会怎么发生？可能这个商品它是从国外进入的，它是从国外进入的，那如果国外进入不管它是先输入到内国，然后再去分装或者重新包装，或是它是整个新品整个都输入进来，反正我们去买了这个国外进入的一个商品，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商品通常使用导致我受有损害时，我就该当26条的一个要件了。好，所以我们去问说这个商品到底是平行输入还是说已经先输入再从我国去分装包装，我们都不管，只要它是这个外国商品进来的话，我们都是按照商品制造人的责任去做处理。那处理来看的话，它的本文是依照商品制造人之本国法。为什么原则上还是按照商品制造人本国法？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商品是从外国进来嘛，那我们应该科与这个商品制造人，你在国外制造这个商品时，你的注意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是食物的时候，你可能要标示一些食物的成分。如果你既然是3C产品的时候，你的注意换的标示义务是不是可能要注明说，3C产品要怎么使用，放在干燥的地方啊，远离火源啊，你可能有一些标示注意。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按照商品制造人的本国法，因为他本国人就商品的注意义务以及呢他的标示义务，他其实本国法都会有所规范。好，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按照这个商品制造人的本国法。好，但是你看一下但书的部分，但书呢他说如果商品制造人呢，他说事前同意，商品制造人事前同意或是可以预见该商品于下列任意法律实行地域内销售者，并经被害人选定该法律为应适用之法律者，依该法律为之。好，这个你可以知道但书有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商品制造人事先同意或是可预见商品在下列一个法律内销售，对，这是一个要件。 第二个要件呢，把它圈起来。他说，并经被害人选定该法律为应适用之法律，然后打一个圈圈二。那第三个要件，其实他说可以选择的法律的地区就只有这一二三款。第一款就是损害发生地，第二款被害人买受该商品地之法，第三款被害人之本国法。那你从这个三个要件里面来看，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引进了保护原则嘛，因为这个三个地点法律要可以当作本案准据法，均经谁选定啊？被害人选定嘛。那被害人选定一定是选什么对他保护比较优的他才选嘛，你会选一个对他保护赔偿数额比较低的国家的法律吗？不会啊。好，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考虑被害人的一个保护哦，所以我们引进了一个保护原则。好，那讲到这个原则呢，你一定要记得是呢，但数的适用其实它要件是很严格的。第一个就是你商品制造人你要预先同意和可以预见说，哎，我贩卖那些商品可以在下列的三个法律内是销售的，这个其实就是要件了。好，然后再来是呢，题目如果要出二十六条但是的话，题目要跟你讲说呢，被害人有选定某某法，好，题目要给你这一段。如果题目没有跟你讲被害人选定什么法的时候，这时候商品制造人责任就回到本文，那还是按照商品制造人的本国法。好，所以题目其实他会做设计的，如果他考你二十六条但书，他一定要跟你讲说被害人可以有选定什么样的法律，然后才有但书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适用。好，好，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说明理由第二点。好，说明理由第二点跟你讲说呢，依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是消费自身损害者，被害人跟商品制造人间之法律呢，涉及商品制造人之本国法关于其商品制造过程的什么注意义务跟所生的责任规定啊，因为他们本国法其实都会科予他一些注意义务嘛，比如说制造人的制造过程要符合什么什么安全的规范啊，会符合 ISO 零零几啊，他都会这样子一个规定，所以原则上还是要适用这个商品制造人之本国法。而且跟你讲，二十六条适用的这个范围，它是不问商品是经外国制造人事先同意而进口，或者是由贸易商的依真品提请书的方式的进口均有适用，也就是不问这个商品的来源为何啊，不管是谁进口，都只要它是属于一种商品，这样觉得它这个地方都符合。好，然后他跟你讲说呢，如前述被害人之所以因商品是通常使用或消费而受损害，乃是因为商品制造人之创造或增加被害人跟商品接触的机会所致，所以就说呢，他们之间具有相当的牵连关系，即有特别保护被害人的必要。你把特别保护被害人必要圈起来。好，有没有？我们在修法里，我们其实就引进了保护原则嘛。好，他说，因为其实呢，商品制造为什么会赚钱？它其实就是透过商品的买卖和输入呢，去赚取一些利益嘛。那为什么呢？我们的人民对被害人跟商品之间有接触机会，都是为了帮这个商品制造人赚钱嘛，我们去消费嘛，去买售嘛，然后导致我们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商品。好，接下来我们看但书。所以呢，为了这个特别保护被害人之必要呢，他说于但书呢明定呢，如商品制造人事前同意或可预见该商品在损害发生地、被害人买售该商品地，或者是被害人是本国销售者，被害人可以就该等法律之法律呢选定其一为应适用的法律。好，所以他可以就这三个法律来做一个选择。好，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商品制造人的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好，那假定上49页有设计的这个问题一啊，请你回去就自己练习了，那我们就不赘述了哦，答案上有写了哦，请你回去去练习。好，接下来我们看讲义50页。好，讲义50页，违反竞争法规的一个准据法，好，竞争法规准据法。好，那什么叫违反竞争法规准据法？你是说其实这个贸易上，其实国际贸易非常频繁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违反竞争法规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市场它都有它一个价格和竞争秩序嘛。如果我们今天是用一个不当的一个竞争方式哦，或是限制的一个竞争方式，扰乱那个当地的一个市场秩序的时候呢？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把当地市场秩序想办法把它回复嘛。好，这个有可能就是说你是低价倾销的时候，你进了一个很低价的一个商品去倾销。好，比如说像是日本的大牌的那个电视厂商啊， 哦，它可能呢针对于某一个型号的电视，它可能在日本它是高价品，可是它输入到美国的时候啊，它就锁定美国同样的制造厂商的价格，是做价格可能是哦$2,000的，然后他可能就是把它锁定它的价格之后，他想说，哎，这个类型跟我的产品相不差，相差无几，然后他就定价，他怎么去定价，他可能就把它定价成为说，人家同样商品是好$200，他可能就定价成为是$100这样子，那这个就属于呢定价是掠夺的一种销售方式，那这个其实你等于是你破坏了美国市场的一个竞争秩序嘛。美国市场的本国厂商，美国厂商呢，它制造同样的一个电台一个规格的电视的规格的时候，它的成本就是要$2,000，那你就是低价，你低于它一半的价格去销售时，你等于就是把美国的这个电视制造厂商，本土的制造厂商逐出美国那个竞争市场嘛，那它根本没办法生存，那等于说你让当地的竞争秩序受到妨害了。这些部分呢，有必须要透过呢法律去做一个涉入，所以制定了27条。那27条呢，你不看这个连线因素，你会很简单啦、啊，因为它的条件是你侵害的当地的市场是指美国的市场嘛，所以那你要怎么去解决？当然就是按照美国市场所定之法律，回复这个市场上的应有的一个价格机制嘛。好，所以你侵害的市场是哪个市？哪个国家的市场？就按那个国家的市场来予以解决，按那个国家市场的法律来予以解决。好，所以请你看一下27条。好，27条，他说呢，市场竞争秩序，一，不公平竞争或者是限制竞争之行为而受妨害者，好，就是扰乱人家的市场秩序。好，他说因此而所生之在依该市场之所在地方，好，依该市场所在地方。好，所以如果今天是这台这个日本的那种电视厂商，他不只对美国做这种低价式的倾销，然后他可能对于加拿大也做低价式的倾销的话，那他针对于这两个市场的一个竞争秩序他都是有所妨害的，所以他各按这两个市场呢，啊，如果要负一些赔偿责任，他就是要按各两个市场来予以解决。好，因为有时候一个竞争秩序的一个行为，你可能不止妨害到单一市场嘛，你可能妨害到复数市场，那对复数市场所造成的一个损害的这个在职责任呢，我们认为就是按照这个各该市场这个所在地方予以解决。好，再来看到蛋叔。好，蛋叔的话就说，但不公平竞争或者是限制竞争是因法律行为造成的。好，法律行为它可能什么，大家有可能联合竞争，它可能就订立那个契约，用联合竞争的一个方式。好，可能就夹杀嘛，可能就是日本可能就跟哪一个国家合作，然后去夹杀美国，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好，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订立一个联合竞争的一个这样的行为。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该法律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呢，较有利害被害者依该法律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那你看蛋叔哦，不是一旦是法律行为所为的这样子的不敬的竞争，就直接按照蛋叔的规定，蛋叔规定适用要件必须要依该法律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是有利于被害人的，对吗？你把有利于被害人的圈起来。好，例如说联合涨价行为，好，或者是联合低价的这样行为，如果依该这个联合所应适用之法律规定，不如要透过契约。那契约的话呢，可能就是看契约有没有明定准据法，如果明定这个准据法，比如说是中华民国法律，而中华民国法律请求的这个数额其实是有利于被害人的话，那就可以按照哦27条但书适用中华民国的法律，好，必须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但书其实很明显，它又是一个保护原则的运用嘛，又是一个保护原则的运用。好，了解这个法条大概之后呢，请你看一下说明第二点。好，说明第二点呢，跟你讲说呢，不公平竞争或者是限制竞争的违反竞争法规或是公平交易法之行为，对于呢接该法规维持的市场竞争秩序或者是竞争状态都是构成妨害的。好，因此呢而发生之债权债务关系呢，亦与该市场所属国家的法律关系密切。所以呢，他都参考了奥地利国际司法、瑞士的国际司法等立法例的精神， 明定依该市场所在地法或所属国家之法律，好，它的来源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不公平的竞争或是限制竞争行为所妨害的市场横跨两国以上者，好，也就是说它不是只发生在单一的国家市场，它横跨两个国家市场者呢，好，各该国呢都是市场的所在地，依该是行为各地所生之在，应分明依该市场之所在地法，因为各该国的经济秩序其实受到妨害的。大家怎么去，如果因为这些状况而发生的法律关系，这个债制关系时，就按照各该国所属的一个法律市场的一个位置的所在地法予以决定。然后说，如果呢不公平竞争或是限制竞争行为是以法律行为，像是契约或者是联合行为实施者，那而该法律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是较有利于被害人，为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有没有把被害人利益圈起来？这就是立法目的所在啊！为保护被害人利益，认为说呢是以该法律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好。所以看到这里就会发现，我们特殊侵权行为类型都是针对于大规模的事项嘛，好，大规模的一个事项，而且这样大规模的事项的话都是特别有保护被害人的必要啦，像是那种消费事件啊，好像那种不公平的竞争秩序啊，其实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或是各个厂商来讲，他都是无力去抵抗的，好，所以说的话你必须要特别转向去保障这个被害人，好，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这个27条，我们就是28条就讲完之后，我们再来休息了。好，来看一下28条呢，它的特殊点呢，其实它是针对于传播方法的侵权行为。好，所以它针对于传播方法侵权行为，因为其实你带一个侵权行为，你是在透过传播方法，不如是电视节目或是网络上的话，其实是一发不可收拾嘛，根本就追不回来啊。好，像是被公布什么观点在网络上的话，可能就是很助人去下载了，或者是说你是去仿冒品放送在这网络上，他各个人透过网络都是可以观察到的。好，所以他的侵权行为的太阳呢，他就是范围是牵涉更广的。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特别呢就有一些规范。好，那个规范请你看一下，好，第28条，28条跟你讲说呢，侵权行为是经由出版、广播、电视、电脑、网络或其他的传播方法为之者，你把传播方法圈起来。好，它针对是侵权行为的传播方法，好，有关这个传播方法侵权的，那你把传播方法圈起来，就会知道这个条文在暗示什么。既然是透过传播方法的话，代表它的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广大的，好，所以我们有必要立法的好状态在这里。他说因为传播方法为之者，其所生之在一下列各款中，其与关系最切的法律。所以其实啊，28条把那个关系最切圈起来，它也是给你判断关系最切的一个标准啊。他告诉你说，在传播方法侵权这一块，什么是关系最切？好，这是28条给你的一个指示。好，那你看一下什么是关系最切。第一个，行为地法，好，行为地不明时，按照行为地的住所地法。第二个，行为人的预见损害发生地者，损害发生地法。那你看第一款和第二款，像不像传统的那个侵权行为地法的联系因素？很像啊，我们在讲传统的侵权行为地的时候，本来就包含什么行为做成地跟损害结果发生地嘛。其实第一款跟第二款有点像是传统的侵权行为地的一个解释嘛，把它分为行为地跟损害结果发生地，这个是关系最切。还有什么？你看到第三款，他说被害人的人格权被侵害者，依照是什么？其本国法。好，第三款其实非常常见啊，最常常的例子是被害人名誉受到侵害嘛，有人是在网络上公然的诽谤人家啊，那这个地方可能会导致他的人权受到侵害，这时候就按照他的本国法。好，所以可以到28条的这个选法的这个关系最先法律就限于行为地，好，损害发生地跟被害人权被侵害时他的本国法，这三个法律来当做他的关系最切，我选一个关系最切出来。然后再看第二项，第二项呢，他跟你讲说，好，侵权行为的行为人，好，是以出版、广播、电视、网络，好，你看其他传播方法为营业者，你把为营业者圈起来。 怎么样是他是用那些传播方法为业的啊，就是广播台嘛，电视台嘛，他就是以传播或报社啊，他就是以传播方法为营业。既然是以传播方法为营业的话呢，我们法律上规定是依其营业地法。为什么依其营业地法？因为他认为这些传播方法侵权时都是属于他的业务范围嘛，那他的财产的话都是在营业地嘛，他一定是在他的营业事务所去大量为这个侵权行为。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是那一种电视台、报社、广电台的时候，就是按照营业地法来做决定。好，就按照营业地法来做决定。好，再请你看一下说明理由呢，第二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讲义五十一页。好，第二点这部分，他说呢，侵权行为是经由这个出版、广播、电视或电脑网络或其他传播方法实施者呢，其损害的范围较广，而行为地跟损害发生地呢，认定也有这个困难。好，为了保护被害人，你们看到保护被害人把它圈起来，这也是保护原则的一个原进嘛。好，为了保护被害人，而且兼顾有关侵权行为地的基本原则。有没有兼顾到？其实二十八条本文的第一款跟第二款就是兼顾了侵权行为基本原则啊，侵权行为地啊，行为构成地跟损害结果发生地嘛。好，它还是有兼顾到这个侵权行为地的一个基本原则哦。所以呢，参考了瑞士的国际司法呢，规定呢，被害人可以依照下列关系对切之法律而主张其权利。好，我们就是刚才所讲的行为地、损害发生地、人身权被侵害时，好，被害人的本国法。好，再看一下讲义52页。虽然28条有列三个关系对切的法律嘛，那你这三个关系对切，你还是要找一个判断标准啦。那这个判断标准呢，就是讲义52页的粗黑体字。好，他会告诉你说，你还是法律在认定这个某个法律是不是关系对切法律时呢，你应该斟酌包括被害人的意愿，比如被害人就是选定这个法律，这个是可以参酌的。然后再还有损害填补的程度，好，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对于被害人的填补的数额是比较高啊？有的国家好不好还有这个惩罚性的一个规定，那如果惩罚性金额的规定的话，好，这个呢可能对被害人比较有利，这个你都可以斟酌，好，所以你要斟酌所有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再来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好，那说明理由三呢，是针对于28条的这个哦二项里面所谓传播方法为营业的一个立法的理由啊。好，他的理由是跟你讲说，你直接看那个粗黑体现，好，他跟你讲说呢，公共传播媒体呢，业者呢，本身为侵权行为的行为人时，该侵权行为通常跟在他业务范围嘛，所以跟他的营业行为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既然密不可分的话呢，有依同一法律决定该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损害赔偿等问题之必要了。所以为了科比他这个社会上的责任数，其实我们是按照营业地法来做一个选法。好，所以呢，以上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特殊的侵权行为，好，26、27、28、26针对商品制造人责任，27条是针对这个市场的竞争秩序受到妨害时如何解决，28条讲的就是传播方法的侵权行为，都是属于一种大规模影响甚深的一种层面的法律上的形态规定。好，那一样我们先休息15分钟，接下来我们把一个剩下侵权行为的一个小部分把它结束。